进入卫达出版社的他把事业推向了顶峰。一天早上，废书稿中的一封装着泛黄书稿的信封突然出现在他的案头。翻阅手稿，简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印第安女孩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她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她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马拉丹避开了我的视线，他知道在艾文修改并续写《守护故事的人》的这段时间里，我借着与艾文见面商讨的机会回过家里几次，但是我和父亲之间几乎是相对无言。爸爸捎来的，我心底的创伤既希望这是真的，又对此表示怀疑。我盘算着是不是就这么递还回去，直接表示我并不需要。我感受了一下信封的厚度，里头应该装着一张折叠起来的信纸。我看见莉莉·克拉瑞特紧握着她的那封信，而且仍然没有打开。我在想，难不成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封信吗？我回过头，马拉丹正死死地盯着我们，这是姐妹之间针锋相对的视线，也是朋友之间拨出伪装时的眼神。 你可以在星期一把一头花斑骡子变得全身雪白，珍妮贝斯，可到了星期二，它照样还会变回原先的那头花斑骡子。 我知道他是在用他的方式告诫我，爸爸还是老样子，妄想爸爸会有所改观，因为妄想只会让我自己受到伤害。 你说得很对。 他眨了眨眼睛，显然被这几个字惊到。他仿佛受到了鼓舞，继续说道， 至少他同意我们到这儿来了，而且你和莉莉·克拉瑞特帮忙修整房子的事情，他也觉得十分感激。 我明白，因为争取到了埃文哈尔的出书合约，乔治·维达给我发了一笔奖金，这基本解决了短期的一些财政问题。我仍然在想，最开始把守护故事的人放到我桌子上的会不会就是乔治·维达。可是乔治·维达从来没坦白承认，一直也没有别的人承认。有时候我甚至怀疑那个人也许会是 Hollis， 甚至也有可能是那个清洁工罗素。几个月前，我曾经撞见过罗素站在新书蓝本样面前面逗留，只不过他也不肯承认这事儿跟他有关系。关于守护故事的人的书稿到底是怎么来到我桌子上的，这件事情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或许事情就该如此，这样一来故事听起来也就更具有吸引力。我与妹妹们道别，我一边感受着手里的信封，一边猜想这里面究竟会是什么呢。我既想要知道，又有些害怕。封盖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字迹有点潦草，看上去并不熟悉。 我很难想象父亲在信封上写下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将什么东西塞进去，然后一一密封起来的那个画面。我猜想，这事儿应该是我的哪个妹妹负责的吧。好了，现在别再去多想了，我这样告诉自己，此时此刻发布会就要开始了。我走上楼梯，莉莉·克拉瑞特跟在我身后，前方埃文·哈尔本人终于现身了，他匆匆穿过后台门，不停地和身旁的人握手，并试图摆脱准备奉承他的人群，然而他立即便被团团围住，只能看见他低着头在和别人交谈，深色的发髻整齐地梳到脑后，发尾正好抵在黑西装的衣领处。这场活动之前，他参加募款餐会时候所穿的肯定也是这套衣服。我看着埃文·哈尔彬彬有礼地和那些人一起进入后台，和仰慕者一一握手，人们纷纷掏出手机拍照留念。一个大学校报的学生记者展示着手里的记者证，匆匆地走上前去。我瞥了一下艾文的表情，看上去艾文好像并不紧张，他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我还没有想好待会儿和他碰面之后是应该拥抱他一下，还是给他一个耳光。这时候乔治·维达亲自出面，将逗留在后台的人从侧台门口请了出去。我这才注意到莉莉·克拉瑞特正站在那边的灯光下准备拆开他的信封。此刻我忽然听到了一个声音对我说，接下来交给你了，詹吉斯。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原来George Vida 在跟我说话。这头老狮子现在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他看上去非常的得意。毕竟像我们这种规模的小出版社能推出这样一本让所有业界巨头趋之若鹜的书，可不是什么稀松平常的事情。有的人一辈子才能有这么一次机会，更有些人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即便从今往后一直到我退休，我再也无法达成这样的成绩，我也依然能够在威达出版社享有极高的声誉。另外，今天的这场活动能在维尔达卡尔普的母校克莱姆森大学举办，也更加完美至极。此时埃文·哈尔朝我走了过来，他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看着虽然有点恼人，但却不足以毁掉这美妙的时刻。哦，埃文·哈尔，真的假的？我说着。埃文·哈尔显然非常清楚我所指的究竟是什么，他本想佯装没有听懂，但是脸上的笑意已经出卖了他。埃文·哈尔走到我的面前，凑了过来吻了我的脸颊。他对某些事情一直相当执着，这件事情便是其中之一。尽管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已经反复谈论过许多次，工作与个人情感混为一谈绝不是什么好事儿。我们一致认同这个观点，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并且结局往往不太好看。此外，我也不想被同行含沙射影地说我是靠这一层关系才取得成功的。他一开嘴唇，我像被电流击中一样感到一阵的酥麻。我这实在不是工作期间应该有的表现。同样的状况每次都会发生，而每一次我都要假装毫无感觉。 怎么了，珍？他的嘴角弯出了一抹犹如新鲜的乳汁般柔和的笑容。不过就在一年前，这个男人还打定主意要蛰居在山中，而如今他面对这样的正式的场合，也并没有显得生疏无措。这周的媒体反响相当热烈，埃文哈尔再一次在出版界掀起了一股热潮。我站开来，与埃文哈尔保持距离，两手交叠抱在胸前。怎么了？你心里明白的。他回给我一个顽皮的无辜的表情，然而他可一点都不无辜。我再一次像许多个深夜里我们一起对书稿进行最终修改时那样提醒自己，艾文和我之间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如今我好不容易在事业上渐入佳境，而他却有个12岁的侄女需要抚养，他祖母过世之后，这担子就全部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更重要的是，埃文哈尔的新书巡回签售马上就要开始了，不知道汉娜今天晚上会在哪里，也许他正和海伦一起坐在观众席中，等待着守护故事的人的发布仪式正式开始。这本书将从凌晨开始在各大书店售卖，改编成电影的合同也早就已经签订。我们都知道宣传的势头会十分的迅猛。好了，去跟你上司说这事儿是他定的。埃文哈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沓小卡片，舔了舔拇指，开始翻动卡片。他一张一张地浏览起来，显然这是他准备的演讲稿。因为需要介绍的内容实在太多了，所以关于兰德和萨拉的身份，关于他们在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种种经历，还有他们花了好几年时间帮助哈德森建起的那座工厂小镇，之后又为了能让住在那里的贫困工人过上体面的生活而奋斗了许多年。他们自己没有孩子，却建立了无数间教会学校，其中有一间位于田纳西州，专门接收莫伦琴血统的孩子。他们这一生都在与偏见、盲从以及将萨拉归为有色人种的一滴血规则进行斗争。在那个曾经的种族隔离的年代，美国绝大多数的州都立法通过了一个一滴血法案，只要当事人的祖先有任何非洲裔的血统，哪怕只有1/32，州政府划分区别民众族裔的时候，即可据此法则判定其为非洲裔。该原则背后的真正用意是为了防止不同族裔间通婚，保持所谓白人血统的纯净。虽然联邦最高法院1967年判决一滴血规定违宪，但这个观念仍然深植在一部分美国人的心里。那么这一个规则也正好剥夺了萨拉包括与别族通婚在内的各项基本的人权。当时兰德和萨拉的婚姻在许多州份的范围之内都还属于违法行为。我不禁好奇，埃文要如何将这些内容剪到30分钟以内，此外他还要留出一些提问的时间。我知道我应该等活动结束之后再跟埃文哈尔谈，然而幕布暂时还没有拉开，而我又很想在活动结束之前告诉乔治·维达，埃文哈尔和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埃文，我是一名编辑，不是你的什么经纪人。我明确地表示，眼睛没怎么看他。 经验告诉我，商谈工作的事宜的时候，这样做会比较容易。很好，反正我也不需要经纪人。这天早晨，乔治维达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丢下了一个重磅炸弹。他告诉我，他竟然要派我出去跟进整个巡回签售活动，至少是活动的前半段，说不定全程都需要我出席。整个活动为期两个月，要去往六个国家，无数个城市。这和我的工作职责简直就是八竿子打不着，而且这根本就不属于我的职责范围。听到这个消息，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反应。我是应该激动，还是觉得难堪，或者是被吓个半死？总体而言，我只是觉得深受震惊，并对业内人士的看法感到有些担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个人原因。我原本打算趁着埃文哈尔不在的这段时间，好好整理一下我们之间那段拉扯不清、性质不明的关系。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守护故事的人的编辑与制作日程十分紧急，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尽管在此过程当中，艾文和我时常会一起工作到深夜，但是做出一本好书的压力，加上我们为此投注了巨大的心力，我和埃文哈尔之间工作与个人生活的边界变得有些模糊。可是如今我得到了这个消息，埃文哈尔飞快地使了个眼色，将卡片收回到了口袋，全身散发着自信的光芒。还有什么别的内容？我觉得那是他的一种新生的激情，让他蓝色的眼眸就像镜面湖那清凉的湖水一样焕发着光亮，向世人讲述着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故事，就是那些曾经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是我们两个都极为重视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能让人们关注生活其中的居民，以及某些地区近百年来都并未改善多少的苦痛与挣扎。艾文，听我说，我待会儿就去找乔治维达，告诉他我不能……我不再说话了。我看见艺术人文学院的院长转过身朝我们这个方向走了过来，他一边走着一边抬手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他停下来和埃文哈尔握手，并且感谢他能够将本次论坛以及早先的募款参会以及庆祝新书发布的晚会全部交由克莱姆森大学主办。他礼貌地向埃文问道，准备好了吗？今天夜里这里将会举办庆祝晚会，门票高达$1000一张，也就是说所得的金额全部将捐作善款。紧接着院长又说，活动开始的时间稍微推迟了一点。而埃文哈尔回答，我随时可以，院长先生。然后他又凑到了我的眼前，身体面向舞台那边，此时幕布缓缓开启，院长朝台上的讲台走去。此时埃文哈尔又对我说，好了，别费劲了，关于这次签书巡回，我想乔治维达是不会改变主意的。我可以试试看的，我觉得最好还是……埃文哈尔笑着摇了摇头，他示意我此时不该讨论这些，此刻应当专心地聆听院长的开场介绍。

当然都知道。不过事实真的是这么简单，杜聿明真是一个毫无主见，为了表忠心不惜让手下数万将士以身冒险的无能将军吗？ 两万将士误入野人山，杜聿明的决策是向蒋介石表忠心还是另有原因？茫茫野人山中，杜聿明和两万将士将面临怎样的恐怖厄运？继续揭秘。在杜聿明的回忆录中，杜聿明解释自己之所以不愿前往印度，那是因为之前自己和史迪威在指挥上已经有过多次争论，缅甸战场史迪威指挥错误，导致战局一败再败，中国远征军入缅后不但不能与日军一决雌雄，反而沦为英军的炮灰，担任掩护他们撤退的任务，所以杜聿明在个人上与史迪威已有巨大成见。其次，印度是英属殖民地，在远征军刚入缅甸时，如果不是英国军队独自逃跑，十万远征军也不至于一入缅甸就面临撤退的尴尬境地，所以杜聿明宁可取道野人山，也不愿去向英军寻求庇护。 就这样，在杜聿明做出决定的第二天，撤退的中国远征军编成了新的战斗序列向北开进，孙立人的部队被牢牢地夹在中间看管起来。当天晚上，一支尾随而至的日军同200师发生了战斗。为了给军主力争取时间，戴安澜主动将战斗往东引，没想到日军是一路狂追，这导致了200师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几天后，负责断后的96师也脱离战斗，退入胡康河谷。日军紧紧咬住余韶部，致使余韶部也与主力失去了联系。面对杜聿明的错误指挥，新38师师长孙立人终于忍无可忍了。当远征军各部纷纷丢弃战车辎重，向胡康河谷的深山老林撤退时，孙立人率领着他的新38师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地面日军的围追堵截，向相反的方向突围。到了第三天，他们终于杀开一条血路，踏上了通往印度的道路。此时孙立人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主宰了自己的命运。这个时候已经是五月中旬了，杜聿明的部队来到了曼德勒以北500公里处一个叫莫地的小村庄，从这里开始就再也没有公路了。军长下令把大炮、汽车和装甲车等一切重型装备集中起来销毁，原来乘坐车辆的1500名重伤病员就地安置。就这样，两万多名远征军的将士肩背轻型装备，带着五天的粮食，踏上了野人山这条无法回头的死亡之旅。热带的原始森林从来都是暗无天日的，这里的树木遮天蔽日，野兽出没，蚊虫滋生，热带疾病肆虐。到了六月初，可怕的雨季来临了，可以说挣扎着前行的中国士兵遭遇到了灭顶之灾。我们这里有一段当年经历过野人山之旅目前还唯一健在的女兵刘桂英的采访录音，我们来听听她是如何来描述当年这段经历的。 洪水来了，那洪水高得很呐，那洪潮啊高得很，猛扑一下来，他不拆不把水吞掉了，很多水流得大太平洋似的，水也吃人，山也吃人， 水吃人，山也吃人。如果说雨季里突如其来的洪水能够将中国士兵的生命瞬间吞噬，我们可以理解，可是刘桂英为什么说山也吃人呢？这个山吃人指的到底是什么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偷偷想有个新居，不需亲手清理扫灰水，颜色只得雪白亦有趣，随便多添数十样玩具。如果真可拥有这新居，唯恐单身一个更空虚。如果家中角落没爱侣，如此落力不知有为谁，常期望有个个人报警看星谁，曾多么向往这小宇宙，让我随时填睡，却怕宇宙太小欠一对，有了恬静没有爱情，新的餐台可以换着睡，进你新居，随便饰演海角废纸堆，才知缤纷美梦在这里，才可日夜与你亦伴随，常期望有个个人报应看星谁，曾多么向往这小宇宙，让我随时甜睡，不怕宇宙太小欠一对，有了恬静没有爱情，落醉分给谁，常期望有个个人报警看星谁，曾多么向往这小宇宙，让我随时甜睡，却怕宇宙太小欠一句，有了恬静没有爱情，新的餐台可以伴着睡。 坚持一种梦，